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着看《感应篇》汇编第46节：略下取功，禅上习止。这个两句话。也是严重的过失。我们仔细观察古今中外，多数人都有这个脾气，由此可知，这个是无始劫来累积的烦恼。而佛在经教里常常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如果我们明了事实真相，这个心呢就定下来了，都了凡四训让我们深深体会到。了凡先生二六十中，他心是清净的，不生一个妄想，这是什么道理？追究根源，并不是他修学的功夫，只是明了业因果报的事实真相而已。他就能做到了。孔先生给他算命，每一年他的境遇吉凶祸福丝毫不爽，他相信了，所以心定下来了。他要我遇到云谷禅师，他是个标准的凡夫，完全被命运主宰。标准凡夫有他的好处啊，一切善恶业都不造了，也不容易。遇到佛法之后才晓得其中所以然的道理。人有命运，命运是自己造的。一个家庭有家运，一个国家有国运，整个世界有世运，这个命运谁定的？ 谁在主宰呢？佛告诉我们，自己决定，自己主宰，主宰之权不在别人手中啊，在自己啊。好运是我们的善心善业所造的，恶运是我们的恶念恶行所感的，这是真理。明白这个道理，那个人怎么会造恶？不但不会造恶，连一个恶念都不会生起。何以故？他知道一个恶念会招来一次的恶报，那么一个善念会给我们带来好运。佛把这些所以然的道理给我们说明白，我们才肯转恶为善，断恶修善，功德自然成就，一丝毫都不要勉强。汇编注解里面注得很好，引用的例子也好，都是讲过去业因果报的事实。理我们读了会相信，所举的这些事现代有不少年轻人说这是预言，未必是真的，很难采信的。什么原因呢？因为自己不老实，总想到别人也不老实。我们现在人都骗人，古人难道不骗人吗？所以对于古圣先贤乃至于佛菩萨的教诲都不能完全相信。所以你看欧耶大师给我们讲信心，你仔细去思维，有道理啊。要解里面讲信心，第一个要相信自己，唯有相信自己才会相信别人，不相信自己的人怎么会相信别人？自己天天骗人，总以为别人也是天天骗我。唯有自己能够相信自己的人，他才相信别人。我一生不骗人，别人也不会不至于骗人。他讲的这个信呢，把信字放在前面有大道理啊。唯有信字而后信他，那是真实的信。不相信自己而相信他，那个信靠不住。这是我们细细观察许许多多宗教信徒，包括我们佛教的你看看他们对神相不相信，对上帝相不相信，对佛菩萨相不相信，都是半信半疑那个信心是古德所讲的若有若无所以他的学习不能成就 佛在《华严大智度论》里面以及其他经论里头讲的太多了，信为道源功德母啊，长养一切诸善根。信心建立最难，我们学佛也有年了，知道信心建立是有条件。第一个条件，上根立志，聪明绝顶的人，这一闻千悟啊，他不怀疑，他有自信心，他能够信佛菩萨的教诲。第二种条件是下愚之人。佛菩萨教导他，他虽然在理论事实真相没搞清楚，他也能够决定相信，毫无疑惑，所以他也能成就。这两种人是最容易得度的。当中这个阶段人多，既非上根，又不是下愚。我们常讲中下根性的人，妄想杂念、烦恼习气太多太多了，很难相信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苦口婆心教导，是为这群人最难度的人。这些人都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都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不肯信受圣贤教诲，所想的、所做的，与真理完全相违背呀。略下、略带在下位的人创夺功劳啊，禅眉八戒在上位的人希望他能够提拔自己，这种心理几乎在任何处所都能看到他们不懂啊，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他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八戒上师就可以升官发财掠夺别人的功劳就能够成就自己错误的虽然是错误，似乎在古今中外这种行为的人确实他得到利益了， 好像他真的得到好处了，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干。这是什么道理？他所得到的功名富贵是他命里头原来就有的，命里头如果没有，用任何手段都得不到。所以他非法所取得的还是命里头有的。做强盗能够抢夺财物，做小偷能够偷到一点东西，都是命里有的。命里没有，你不相信试试看，你去做强盗看你能不能抢到东西，你去做小偷你偷偷看，还没有偷到时候就被警察抓去了，命里没有吧。所以古人讲得好啊，君子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君子乐得做君子。小人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小人冤枉做小人。规规矩矩去做，该发财到时候自然发财，该升官到时候自然升官。不必用这些非法的手段了。我们要细心去思维人生宇宙的道理。这个柱子我念几句。烛与夜，烛是灯，灯在夜晚它有破暗之功。舟船呢得水则成载物之功。这是举这个例子，顺理成章啊，自自然然成就功德，这叫水到渠成。何必要有意去攀援？没有必要啊！有意去造作的，这底下举了个例子了。将军纵容他的部属，纵容他的士兵去抢夺，特别是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造业，文官以他的权势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加重老百姓的劳役，这都是过失。刑官叫法官，收受贿赂，加重人的刑罚，这个都是造业。虽然眼前得一点小利，刚才说过的那个利益啊，升官发财都是命里注定的。他如果不造这个罪业，他的爵位更高啊，他的福禄更大了，因为造作罪业已经减损了。几个人懂这个道理？他这个地方举了一个例子，宋朝曹彬 这是在历史上是一名大将啊。下江南不冤枉杀一个人，很不容易啊。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武将善终的人不多，曹兵不但善终，子子孙孙都好，他懂得积功累德了，爱惜人命啊。一丝毫不妄求啊，人家也是一样高官显爵，这个是后世应当要效法的啊，规规矩矩的做人啊，把自己本分事情啊做好，如理如法，这个是积功累德，这个才是善因善果。那么他这个地方也举了很多公案啊故事，大家可以看，可以做参考啊。后面一段啊讲这个谄媚八戒啊，也说得好啊，特别是古时候的帝王他在处理国家大事啊，还没有做最后决定如果有人碰到有人逢迎八戒一桩善事变成恶事，过失在加重，过失那就大错了。为什么会犯这种过失？追究其根本原因，就是自私自利。我们看看历史上忠臣孝子人家何以能够流芳百世啊，只是在存心正直，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没有为自己想啊。心善意善行善所以他造的善业纵然在当时国报没有形成千年万世永远被人尊敬怀念，那也是福报啊！啊，所以诸位想想啊，宋朝的岳飞啊，他确实没有顾到家了， 没有顾到自己个人的利益了。他被秦桧陷害了，但是死了之后，千年万世提到岳飞，哪个不尊敬啊？哪个不赞叹？这是他的国报啊！国报。犹在当时，犹在后世啊！后世之报啊，更甚于当时。文官里面，诸位知道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人有义气啊。刘备厚待他，看他为知己，这个人知恩报恩。尽心尽力辅佐后主。岳飞是将军当中的典范，在我们佛家讲菩萨，菩萨就是世间人的好榜样、好模范。诸葛亮文官里面的菩萨，我们应当要学习。那么这是讲高阶层的，以此类推，讲到我们平民，说到我们自己，我们今天是站在哪一个工作岗位，我们应当怎样效法古圣先贤，怎样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我们要多体会呀。多多的学习、领悟、反省、改过自新。这个里头只有一个大原则，念念为众生，决定不为自己。为自己决定免不了过失，为众生才成就功业，成就善行。在我们学佛的人上，成就菩萨行，成就菩萨道。成就别人才是真正的成就自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决定是伤害自己。这个学佛久的人都懂这个道理啊。人生不是这一世，这一世太短暂了，几十年真的一转眼就过去了，一百年在我们眼光里面看太短暂了，何况有许许多多人寿命不能够到一百年，这么短暂的过程当中，何必要造作罪业，给自己带来无穷的 后患，这真是愚痴到极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